常言说啊，喝酒得吃肉，听戏听大咒。今天压轴戏呢，是由金岳、李金莲二位为我们演唱做工，请大家欢迎。 去到金鸡庄，登台把灯当官，站立宫门。 观众朋友们，坐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联欢会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的春节听众联欢会马上就要结束了。 明年春节让我们再相会。 明年春节让我们再相会。 谢谢大家。 南腔北调聚集，大师名家谈艺， 吊场比武嘛，有许多打的，完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沉静一些，所以我就慢慢 用到了各种摆饰，有不少娃娃腔，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。 新的一年，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，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，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，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栏目，我是主持人尚远。刚才您听到的是1990年北京电台组织的新春听众戏曲联欢会的实况，这也是我们新近整理的资料，那么通过几期节目的时间呢，就全部为您播送完了。下面请您欣赏的是老一辈的文博大家、著名学者朱家进先生演唱的京剧《长坂坡》片段。朱家进先生对杨小楼先生创立的杨派武生艺术钻研颇深，能戏很多，他的唱念嗓音技巧酷似杨小楼先生，舞台风貌也更是具有杨派风范。下面就请您听一听这段《长坂坡》，来领略杨派风味。 来，不知主公家眷逃往何方去了？哎呀，才知我想主公将二位之母比有之恶的重重按赵云身上，昨晚军中失散，有何面目去见主公？王孙勒这码头，好歹寻找二位之母与小之人下落也。孙宝的本当一上天的去到此，催马相奔 以上您听到的是老一辈的文博专家、著名学者朱家进老先生演唱的京剧杨派名剧《长坂坡》片段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梅派名票包幼蝶先生演唱的名剧《太真外传》。包幼蝶先生在年轻的时候就很有名气了，后来客途众多，尤其在海外传播京剧艺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和贡献。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包幼蝶先生演唱的《太真外传》片段。您听到的是包幼蝶先生演唱的京剧《太真外传》片段。今天的戏迷乐上半段先请您听到这儿，稍事休息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上远继续请您欣赏京剧名家名作。 段好时光。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。 热带植物园呢，探索热带雨林，赏西南少数民族。